Can I kiss you? Can I kiss you? Can I kiss you? Can I kiss you? 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。Can I kiss you? Can I kiss you? Can I kiss you? Can I kiss you? 你眼睛很美，但闭上更。

起，若不是胸口隐痛提示难过，若不是城市霓虹和间断的烟火在放，误以为跌入冰川不深寒。 作词李春波，读歌人韩建强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现在工作很忙吧？身体好吗？我现在外地挺好的，

盛放，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样。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，说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，就算不记得

你指目光远又照进荒江野洲，隐形后如我而前辗转几人口，你一数年之间抚平陌生眉头，现实可及有故人烟未添了愁，我将灯花凋落正是你明时候，昏昏亮眼望不穿浪外胭脂垢，可以放肆温柔你热乱红满袖，几夜间东风吹我豪华与山手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向来不一书是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让过酒不如酒，谁拦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让过酒不如酒，谁见我岁月无万里花我满是爱长浮愁，而今怕听更漏，你不是柳朝粉黛，我飞万户后，趁他红尘未休，再尽一醉方休，免诉我老生长叹，更折无更留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向来不一书是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让过酒不如酒，谁拦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谁见往岁月忽晚，梨花我满头。 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，作词岳阳，读歌者王玉博。小小的我，小小的时间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脚步又清醒了几时，在这风中，在这风中，金色的月亮，黑色夜空，黑色的风衣披着我，喧嚣的城市，匆忙的行人，

人们总说贪凉。

悲的我，尝完了结果，我恨不得如果我，当我终于告别。我再遇见我，究竟有多少？谁在寻找谁？我拉着我，紧握着我，如何拥抱背影的我？ 是为他寄托，不择手段的、啊。

山的高，不知水的深，不知这无上挖多少。 水如何枯干？

外向的孤独患者需要认可。 Gather round her, miners live.